淳王爷和孙家奈也不是糊涂人，他们带人来了以后，睁着眼睛装糊涂。孙家奈问了问王竹林和杨翠喜，录了原本是杨以德操办的口供，然后就回京复命。一场大案烟消云散，御史赵春霖丢了官，载贝子也自请辞职，国家又回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显然徐洪基和岑春轩不出面，谁肯卖绿茶呢？也许他们看出来了，西太后根本也没有下决心，奕匡和他宝贝儿子还都在位置上，袁世凯更是大权在握，事件根本没有波及他。按袁世凯的说法，案件大事化了，是因为奕匡平时人缘好，为人厚道，所以大家肯帮忙。清朝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以来，官场有种相当怪的现象，凡是有用能干的官员大抵声誉不佳，曾国藩之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到了袁世凯的时代，朝中最有用的能臣袁世凯居然跟最为贪渎的奕匡结成最牢固的联盟，靠收买奕匡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这个奕匡被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记者莫里寻称为中国声名最恶劣的人物。杨翠喜案、段志贵买官、袁世凯参与与否与史无证，不好说，但从后来的弥合调包来看，他未必就不知情。况且段志贵得官也合乎他一贯的扩张势力的初衷。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晚清的变局之中与改革事业没少做贡献，清末新政的每项事业几乎都有他的份额，从行政警政改革到预备立宪，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他个人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形成了唯他马首是从的庞大的北洋系，这一切都离不开庆亲王奕匡的大力配合。而奕匡作为皇室宗亲，居然全不顾自家祖宗的江山社稷，甚至在辛亥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他也配合，那副嘴脸连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溥仪都记忆犹新。等到奕匡死的时候，家属求谥号，这个关起门来的小皇帝居然要赐个丑字给他。都说树倒猢狲散，其实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散了，身没散心散了，即使根正苗红的自家人也未必靠得住，大家早就利用眼前的权势铺好了退路。给西太后讲立宪，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光绪27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这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是迫于洋人的压力，经过义和团为使馆这么一闹，洋人不再容忍中国人当阿 Q， 明明一个外交部门偏要宣称总理各国事务，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的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 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办在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的跟西方接轨。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是中国的耻辱，说人民都很愤怒。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林阁之流，在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给俄国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头，还被拍成了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的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变的中国人，其实对日本人战胜很是兴奋，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持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从前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这一惊也惊到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合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钱这样的名身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食指大动，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洪基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知，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一亲庆亲王奕匡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分量很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都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西太后老佛爷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的跟一群西洋贵妇、宫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的赏他们一点儿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儿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他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西方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 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他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战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急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亲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两下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请不语。曹汝霖的话作用能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咨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身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的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的面向官绅绅商分享，尤其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惜他的不孝子孙却不明白，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儿，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掏空，形成了世人所谓的假立宪。 报应来得很快，几乎在几个月之内，这些头脑东轰却又自作聪明的纨绔子就丢了祖宗的江山，日后只能坐吃山空，靠典当过日子了。永乐皇帝的功德箱，很久没有去十三陵了，突然不知怎么来了兴致，想去拜访一下久违了的列位朱家皇帝，于是与其一道开车进了陵区所在的天寿山。第一站自然是长陵，那个朱元璋桀骜不驯的儿子，以武力夺了侄儿建文帝皇位的朱棣的安宅。十三陵虽说埋葬了明代十三位皇帝，但朱棣一人却占了陵区风光的大半，其他的陵只不过是给主轴线的长陵做陪衬的。多年不见，神道上的石人、石马、石头狮子、石头大象依旧，石牌坊也巍峨依然。进了陵门，里面干干净净，还修了一个连北京都少见的配有休息室的现代化厕所。不过陵内少了些杂草，以后给人的感觉怎么看怎么像故宫，享殿基于太和殿无二。进了享殿之后，殿内那32根金丝楠木的巨柱撑的大殿感觉上比太和殿还要宽敞气派，看起来朱棣对他死后待的地方要比生前的上心得多。大殿的正中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一座很是庞大的朱棣铜像，铜像的脚下有一块不太显眼的牌子，上面写着成祖文皇帝保佑平安。像的前面是在所有佛、菩萨、玉皇、关帝、妈祖等面前常常会见到的功德箱，里面盛满了人民币。功德箱的前面是一块很厚的海绵垫子，不时有善男信女们在上面跪下磕头，然后在功德箱里塞上人民币。把皇帝老儿当菩萨拜，这种事情在中国还不多见。虽然中国有几千年头上顶着皇帝的历史，但是人们冲皇帝，包括皇帝的神位，屈膝下跪，主要是看着他们手中的权力。死了的皇帝就是一个死人，顶多就是一个死了的贵人，照样有人敢去盗他们的墓，把尸体拉出来翻财宝，这一点皇帝自己也清楚，不然的话他们的墓穴就不会那么在乎保密了。中国的皇帝其实命挺苦的，祖祖辈辈神化自己，非说自己是真龙天子，权力还特大，可以封神。凡是经皇帝封过的神灵，香火一般都特盛，可是自己死后就是变不了神，只有两个除外，一个是刘备，多半是托了他结拜二弟关羽的福，有的地方沾光，可以在关帝庙里捞点香火。一个是唐明皇，唱戏的将他奉为祖师爷，也算是半个神。其他的皇帝，任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统统不过是死皇帝而已。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皇帝虽然不是神，却有神气。尤其是那些有名做过一些大事却又没有因此丢了江山的皇帝，他们吃过的有人乐意吃，从满汉全席到通大便的牛黄解毒丸，他们用过的做古董拍卖更值钱，从凑在嘴上的茶碗到凑在屁股上的夜壶，这些雄才大略的皇帝的事儿也特别招人传颂，直到今天关于皇帝的电视剧依旧一集一集的往下拍。